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Yeah。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等紧你。Hello，Hello，Hello，Hello，Are you？李荣熙，你死咗去边啊？终于翻嚟。喂，你浮翻上嚟啦，终于。浮尸去咗西环啊？ 喂，浮翻出嚟啦，终于。 事后都成个月啦，系啊，终于翻嚟啦。 哇，真系呢啲咪停咗几挂住嚟。好啦，个节目咧咁讲啊，前事莫问吓，总之就家事国事就样样好多事。 天下事啦， 怼埋喺自己身上好烦啊，咁啊要处理啦，特别家事嘅问题啦。 系。 呢排叫做好少少啦，咁所以就 终于浮翻上嚟啦。 终于浮翻水面啦。 啊，你终于做咗潜水人住一个成个月啦。 咁当然啦，呢个月期间就亦都好多故事发生啦。 喂，见到你个墙纸就系啦，即系头先喺咪后都讲，系有一张猫纸啦吓，啊嗰张好似写晒神符嘅纸啊，神符奇迹咁样，所谓。密麻麻。 咁呢张 系乜都冇人有嘅嗰张纸 嚟嘅，咁系，因为我就呢、這个呢一张纸嘅故事咧，就系话我系将我由四月尾到最近啦，咁啊 group 埋一齐，即系因为有好多嘅片段嚟嘅吓，一段段散晒片段就 group 翻埋一齐，跟住有一日五月头嚟嘅，有一日我坐咗喺个 office 度，啱啱即系当完职就系就嚟收工噶啦，嗰段时间其他同事都执紧嘢咁。我对住呢张纸我就唉， 喺度啊， 喺度拧晒头咁啊！跟住啲同事说你做咩啊？写紧咩啊？我话冇啊，写紧鬼故啫嘛。因为我本做嘢嗰本红色簿嚟嘅，又系我本红色簿里 嗰本嘢唔好写， 就系我一见到嗰一日我见到啲乜嘢咧，我就会写落去。咁我就将嗰堆嘢抄咗落呢张纸度啦，吓，跟住就去睇翻，想连贯翻究竟啲片段里面有冇啲咩相关联嘅事啊？ 系， 跟住我就拧晒头，唉，有大事发生啦，总之， 真系撞鬼 啫。跟住我吓咩大事啊？咁我唔知啊，总之就有啲 嘢啦， 有啲嘢啦，但系我睇唔到究竟系啲咩，因为片段嘅琐碎咧，其实都好似系有啲嘢想话我听，但系其实冇声音。冇画面， 得影像。 你得个影像，见到嗰只嘢行过、飘过，睇到佢，咁又点啫？ 系啦， 感应唔到有咩事嘅时候，我点答你啫？系咪先？啊，咁啊，孤物论究竟系我自己发生啊，定一话系即系喺做嘢嘅地方啦、啊？其实老实讲都陆续应验噶啦，就系即系陆陆续续就有啲唔好嘅嘢不停咁发生啦、啊。 系 啊，咁啊，虽然就冇搞出人命，不过问题系。就好麻烦啦、啊嗯、都遇到啲好麻烦嘅事情， 即 係 都濕濕星星嘢。 係啦，即係其实如果即係咁讲啦，五方兄弟，如果你真係有嘢想同我讲，不如你直接啲啦，我冇啫。 你唔好亂讲嘢喂。其实喂，你同佢讲五方兄弟，其实我知道你好多嘢想同我讲，但我唔得闲听你讲咁样，所以唔好同我讲咁样啫。 嗱，即系纯粹就系话，如果你觉得我身上系有啲嘢嘅，你想讲我听嘅得，但系如果系关于你嘅嘢咧，唔好揾我，我唔知道啊，我唔想知道。 你唔好开住个头 嚟噶，我唔想开到门啦。我讲错，我正确嚟讲，因为话如果你觉得呢度有啲嘢，你想同我讲系关于我嘅， 系啦， 咁你就同我讲啦。但系如果系关于你，我身世好可怜啊！你嚟帮我，对唔住，我帮你唔到啊。 系啦， 系咁啦， 我自身都帮唔到自己。 系啦，我自己都搞我唔掂自己噶嘛，你做咩搞我啫？系咪先？ 系咯， 啊，大不了我最多念多几片大悲咒俾你啦，唔好搞我啦咁。 系啊， 啊，咁啊，基本上咧就好多垃圾嘢啦，咁一阵间就同大家讲下啦。咁另一方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听翻嚟嘅故事啦，吓，咁又或者系关于一啲可能系大家可能话喺某个地方，咁究竟我哋点为之撞鬼咧？咁或者如果真系撞到鬼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咧？问题系我又唔系信佛教，又唔信伊斯兰教，我冇理由啊真主阿拉伟大咁，咁就可以驱到鬼噶、啊。咁就算我噏晒耶稣基督，咁佢哋都未必帮到我，咁点算咧？咁一阵再同大家补充些少，因为以往都讲过啦。 好啊， 另外就 系 你单嘢啦，还前债啊，人债咧咁啊， 乜债咧？唉， 咁啊，讲咗先啦。 系啦，咁咧，话说我哋上一集讲到啊，即系一个月、个几月前，我哋讲到即系要我有啲有啲嘢要玩啦，咁样诶，出现咗即系不同嘅状况。咁咧，咁啊，咁啊，我后屘发现就我系前世债人嘢啦，咁啊要玩啦，系啦。咁咧就好啦，咁啊讲翻俾大家听发生咩事先。咁咧就系呢个月咧。即系喺上个月，因为上个月对唔住，呢个月上个月就发生咗好多离奇，身体出现咗好多奇奇怪怪嘅状况啦。我又即系又呢度呢度发炎，嗰度 中毒啊， 嗰头发呢度发炎，嗰度发炎啦。唉，真系 你完全都唔理解呢度，即系大约讲下啦，即系眼就肿咗啦， 系啦，跟住只耳仔又发炎啦， 耳仔又肿咗啦，喂，都系左手边嘅。 啊，唔系右左咯，右左右左， 右 左右 左， 卡 拉去， 系啦，右左右，跟住又咬柴啦，即系乜都中晒啦，我中晒生，我上个月中晒就系、是，只眼中咗啦，只耳仔中咗啦，发炎啦，跟住咬柴啦，哇、哦，中晒， 嗯， 跟住我就即系头头碰胀黑啦咁样，咁其实咧。原就好求好搞笑嘅，原先呢其实一早有人同我讲，其实之前我过年嘅时候已经同我讲，就话即系人同我讲、哎、你唔好转工啦咁样，跟住佢话呢即系首先同我讲唔好转工嘅，即系第一年今年你唔好转工啦，尽量都係啦，咁好死唔死今年转咗工啦已经。係啦，我四月一号就转咗。 即系话其实已经同你挞过条数，就係话转工唔系份工唔好，可能系 对自己唔好， 对自身唔系咁好啫。 咁我就好中唔中就真系中咗第一样啦，我就转咗工啦。 系 第二样嘢就跟住就话你有今年有啲事，我记得我都有讲过嘅、 嗯。有人同上一集有提过， 系啦，有讲过今年有啲事情会发生嘅。咁就即系叫我尽量小心避免啦，咁样楼梯啊各样嘢嗰啲尽量避免啦。好啦，楼梯就真系中咗， 柴 真系拗柴，我真系下楼梯拗柴，即刻中。好啦，咁啊，一嗰排，我嗰条柴都唔知点解咬得唔着实。 其实咧就系冥冥中注定啊，上次咪提过咯。嗱，转咗工之后叫你记楼梯，即系最初你又叫你唔好转工啦，就转咗工啦。转咗工咧又叫你记楼梯，点知你转工嗰度嗰个地方有好多楼梯。 全部都是 啊，即系系咪冥冥中有啲嘢就已经话俾你听，摆明做你噶啦。 嗱，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我转咗工之后咧，即系我原本做嗰份工咧，其实都要下楼梯上去， 系 都唔紧要，得一条楼梯啫。 系， 但我转咗工之后咧，我系四周围都系楼梯，系啦，我翻工行楼梯， 落楼梯，放工 又 下楼 梯，我搭车上即系仲要唔止一条。我翻工要行两条， 即系一条扑你唔到， 就第二 条，有三四五六条继续扑， 系等紧我扑， 系啊， 跟住 直到你影咗为止， 系啦，应棍为止。咁、我已经遮咧，我以为自己遮甩边，我自己落嗱讲俾大家听，我平时搭车搭巴士， 系 搭巴士我要行天桥， 系 天桥我都已经知得唔敢楼梯 行车路， 我行车路， 睇你来话咩吓？ 系啦，跟住好唔紧要啊楼梯，好啦，跟住话说点解发生咩事？我点解拗柴咧？云雪嗰日其实唔系落雨嗰阵，系好好天嘅，冇、事发生嘅。咁我行楼行翻工行楼，咁我就嗰日心水不宁，突然落车嘅时候，啊系。今日有啲嘢噃， 诶，已经预咗啦， 系啦，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咦，有啲嘢， 即系等于我以往讲第六感咧，话我学生时代咧，有一样嘢我好重嘅就系、是、咧，如果我嗰日出门口啊，锁头咧， 啊， 跌锁匙或者跌锁头咧，就已经知噶啦，嗰日唔 系 好嘢， 系啦，总之就总之我一落车嗰下， 即系话你已经系有个咁嘅第六感啦， 系啦，嚟到就咦，落一落车，咦，有啲嘢噃，师兄咁样，跟住好啦。我就懒醒啦，跟住就走去行斜路上，咁啊斜路上斜落冇事，诶冇嘢啊 ，OK 啊， 冇事啦， 系啦，跟住行到去， 跟住我翻到去咧，翻到公司附近嘅时候咧，我就出现一个大嘅难题啦。即系如果大家熟，而家大家知我住，即系知我嚟紧边度喺边度做嘢就知道。嗰度咧，其实要想要去到我公司咧，我得三条路，我一系就行斜路上。嗯、即系我沿住一条大街，嗰啲 兜大弯啦， 兜大圈咁样上去啦。 边度啦？总之兜大弯啦。 一系咧，我就行楼梯最快嘅。楼梯仲有两条俾我拣添，一个喺后边，一个喺前边。 系你想前仆定后继？ 跟住我自己谂，跟住我望住条楼梯，咁跟住我就谂，即系去到人世交叉点。其实我又未够钟，其实我平时好早准，即系我平时通常都早翻到。 系 咁啊，跟住去到人生 斜路 啦。系啦，跟住我真系走住行斜路。 嗯 咁啊，行斜路咁啊，行啦，跟住行行下，咦，整路喎、 啊？吓，嗱，嗱，又一棍， 因为冇得嗱，冇得解啦。跟住行下，突然间，咦，整路？ 天桥斜路，你可以，你可以过到啫。 我真系 马路条斜路就唔俾你过，睇你点？ 我呆咗望住，咦，整路？因为其实咧，佢有两边斜路嘅，即系佢有两一条大马路，其实。我应该系近 可以对面啦， 对面。但如果对面嘅话，我就要兜好大个圈，兜到上再落翻嚟。 冇 错，系啦。咁我又我谂住整啦，行侧边嗰条路冇死啦。一望，咦，整到封咗，行唔到。跟住我又唔敢行出马路，跟住我谂住行出马路啦。跟住巴士 啊。 OK， 你赢咗。OK， 即系 逼你行楼梯啦，已经。 跟住我就望住条楼梯。咁我其实嗰刻都未谂到楼梯呢样嘢，其实我都谂。我谂啊，点解我今日咁抗拒条楼梯？我自己不断个心自己落，因为咧嗰度咧其实三条楼梯，有一条好鬼高嘅， 系 有一条咧就喺嗰座另一条咧就喺一间社区中心嘅隔篱，有一条楼梯，嗰条系最正常嘅，跟住就另一条喺侧边，另一边喺侧边， 系 跟住我就望住嗰条楼梯，啊，我应该行边条好咧？我突然间自己又好， 反条平缓啲嘅咯， 系啦，跟住我就走， 都冇咁硬啊，起码。 跟住我就行咗一条咧，行去，跟住行隔篱嗰间乜夫人中心隔篱嗰条楼梯啦，咁样行咗去，跟住行上，咦，又行咗，我已经精噶啦，已经揸住噶啦，即 系 其实佢侧边佢中间有扶手噶嘛，我已经精噶啦，揸住扶手上噶啦，咁啊一路行 ，OK 啊，行咗一级， 第一段， 第一段啊，冇嘢啊，喂， 谂住冇事啊， 系啦， 疏于防范， 系啦，跟住行啦，跟住行上一层，跟住。第一段冇嘢啦，第二段都冇嘢，跟住第二段到第三段中间条好长嘅平路嚟嘅，即系佢条平路嚟，咁我就步，跟住我就好 似， 跟住我好似吓，上咗楼梯， 好开心啊， 好开心哦，咁样，跟住行下，我行咗一半，跟住突然间自己好似发软泥咁 ，break 咁，即系自己向外咬 flat， 跟住成个趴低咗度，我跟住 咁就咬到啦， 跟住我就咦，跟住我仲要隔篱，我隔篱有粒。有两个幼稚园嘅小朋友啱啱行过，跟住吓死咗，佢拎住 叔叔跌亲啊！ 系啊， 我已经好文雅噶啦， 好文雅系啦，即系跟住佢哋大家同阿妈拖住阿妈行，跟住擘大个，擘大个望住，劲咯！跟住我系即系 擘到乜鬼啊？要擘大个口 啊！系啦，擘大咁 咁人哋跌亲咧， 系啦，跟住我趴低咗，好啦。咁我以为我 OK， 上你赢，咁我以为一夜啫，咁我又夹翻上去啦。咁其实嗰下唔痛嘅，其实坦白话俾你听，第一下 系唔会咁快噶，系啊， 系第二日先做啊嘛，因为 系啊，冇错。 咁好啦，咁跟住好啦，我以为自己走运啦，系咪一夜啫？咁即系相应咗啦，我当应咗噶啦，其实系啦。但系其实咧，口气在口中。 哦， 跟住我行到上去，夹到上去，其实嗰下唔痛噶嘛，我仲行到平路噶嘛，即系仲可以见无余飞行，因为。你第一下其实系冇事噶嘛，完全。 嗯。 咁啊，跟住翻到去，咁行到上去啦。跟住翻到去公司楼下，跟住我公司楼系我要行楼梯上去，又要行楼梯。咁我要 好啦，已经 已经咗棍啦，系咪？咁好啦，咪行咯，咪照行咯。我谂住冇事啊嘛。跟住咧，跟住就好伤唔伤？我左脚肌肉佢再咬多次。我就喺条楼梯度，哇！又滚低咗一次， 有冇搞错啊？ 左脚 有冇咁啱得咁巧？ 左脚困右脚，即系 左脚踢右脚，你都会喺突然间咁样发生。 系啦，发现系咁样，左脚困右脚，嘣咁又瞓低。 命中就系注定噶啦，有啲嘢。 跟住我就同自己讲，好多谢晒。跟住我翻到去，我同事问我，咦，你跟住佢问我，翻到嚟见我成身汗都有湿晒咁样。 好熱下喎、啊、同學咁樣，但同事好熱喎、啊、咁，係呀、啊、跟住我已經唔敢出聲，跟住我話我咬，跟住我即係私底下同咗個女同事講我咬柴咁，佢話你咬柴做返嚟㗎，你仲關你 㗎嘛， 咁樣囉，跟住暗喂夠啦，我咁大隻 樓下咬柴咪乜計啫咁， 跟住之後佢即係逼斷咁逼我走啦，跟住我死都唔走嗰啲咧，我冇嘢，其實我冇事嘅，冇事。佢第二朝中咗， 因為你諗住唔痛啊嘛，嗰只腳。 點知第二日中 咗。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咬柴嗰刻係唔痛嘅。 係啊， 到你第二朝你嘅滋味到。係 啊，跟住第二、第三日嘅時候就開始腫啦、啊。 所以你要即日去睇咯，就咁解。 係啦、啊，佢哋已經逼我去睇啦，咁但係我只腳真係冇腫，咁樣啦，唔理啦，好啦，咁 P K 就呢個第一個 P K 嘢啦，跟住好啦，咁啊。究竟啊嗱，讲咗咁耐，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咧就 总之你今年就 系运滞噶啦， 唔系一个好恐怖嘅关道，只不过系某一啲嘅关叫关煞啦，就存在咗嘅。 系啦，咁咧点解发生咩事咧、啊？其实咧就即系根据啲先人啊，唔系先人 ，sorry， 对唔住，应该啲高人啦，咁帮我处理咗啦，就系话我系争人哋一道人情债。 嗯， 咁而呢度人情债咧，其实系一路 唔系感情债， 唔系感情债，系 人 情 债啫， 系啦，即系一道人情，我系要还翻俾佢嘅，系啦，咁咧就话说就应该系文说就系因为有嗰个人咧，我前世佢应该帮我做过某啲嘅嘢，而导致到我可以即系。我即系系啦，即系之后生活得好好啊，咁我应承咗， 即系可能嗰啲叫一饭之恩啦、 啊，系啦，类似啦。咁有啲嘢就我一定要喺，我就即系，但系嗰人走咗啦，已经咁就导致到似唔似系咩啦？要还切，我就一定喺，即系我就话内心再报啦。咁点知我啲细路就佢又撞唔到佢啦，咁样 佢又咁啱得咁巧，唔知点解会扑咗去你条村度，跟住就揾到你。 总之 anyway 唔知咩事啦。 总之就系某一啲嘅 因 缘， 某啲 因 缘巧合嘅情况底下咧，咁佢就。翻嚟其实点解佢要凶狠呢，就是因为其实我迟迟都未报恩。 哦，佢嬲啫，纯粹 系啦，佢 嬲。点解我揾你唔到嘅？咁 系啦，即系因 为点 解 你又未还嘅？你又 佢觉得我有啲嘢争佢，佢好嬲咁样，我争佢嘢咯。 跟住好揾得你咁苦咁啊！ 系啦，即系点解？同埋总之佢觉得，因为点解咧？佢就觉得有啲嘢，佢啊呢、這个只有呢个系纯粹佢推测俾我听，但系背后发生咩事我唔知。 系， 总之佢就话，总之佢点解我一路佢觉得争我啲嘢，我佢觉得佢自己争咗啲嘢。所以佢一路都走唔到，一路都冇轮回，一路冇投胎，咁佢就 keep on 一路 keep 住喺咗一段时间。 但系佢又唔记得咗系啲咩嚟？ 系啦，咁 直到佢遇到你， 系啦，直到唔知系因为因缘巧合底下，佢撞到我。 OK， 跟住就醒翻，咦？你争我嘢，你有 PK，、啊、 跟住就去揾你啦。 系啦，跟住你就跟住就走嚟揾我啦，咁样。咁呢样嘢咧，就跟住我最后唔知佢处。用咗啲咩嘅碰咗，对唔住，用咗啲咩 方 法 啦， 处理咗啦，咁样系啦，咁就我即系叫我做咗啲嘢，俾咗啲嘢佢啦，我俾咗啲，我身体唔系喺我身上攞咗啲嘢俾佢啦，咁样，跟住做咗啲嘢啦，摆咗啲嘢啦，烧咗啲嘢啦，咁样，咁样就做咗啲嘢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跟住又问佢，我都问啊，呢、這个月真系好黑咁样，佢话都其实我黑其实系另一样嘢嚟嘅。 哦，即系同佢 佢嗰 单 嘢， 佢系一个巧合 嚟嘅。巧合嚟嘅，咁就系嘅真正嘅黑仔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得罪咗人又唔知道， 又得罪咗人。 系啊，原来我得罪咗人知道，即系我啲 P K 啊，我啲眼无名肿毒点解会出现？其实我有一次咧，即系做咗啲好 P K 嘅嘢，即系又系嗰啲咧，我你知道我啲会俾人搞嘅时候，我发火嘅时候会做咩啊？ 哦，遇到仇家 系啦，仇家翻嚟， 即系 翻嚟搵 嗰次撞着，就系因为佢搞你，你就用咗啲方法 系啦， 就令到佢吓、 啊、处理咗佢啦。跟住仇家翻嚟报仇， 见咁啱行过，见到你佢又唔整鬼你咁。 跟住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话我应该系即系所谓嘅，即系我呢啲无名种就系冇原因噶嘛，突然间噶嘛。Suddenly 佢就即系佢就话我应该系俾人玩。 哦，纯粹系咁啫。 系啦，跟住我话，总之你系咪得罪人啦、啊？ 问题人哋条气顺咗未先？ 处理当中有，即系都处理好噶啦，应该冇问题噶啦。 系、okay, 咁啊， 总之 就呢段日子就 好黑，真系好黑仔，真系好黑仔到不了，真系我真系即系只脚中咗啦，好开心啦。呢、這个即系我即系人哋咧只脚系向外、啊、通常向外咬噶嘛， 系 我 你向内， 我向内咬， 即系倒转咗， 我调转嚟咬咯，即系只脚系。即左，因为 我哋真系好神奇呢、啊、下。 即人哋系向外，通常咬柴系向外咬噶嘛。 咁 系啊，但我唔系我向外落外脚，因为我左脚棘右腳。 因为你两只脚棘埋一齐。 系啦，所以 但系你更加唔理解嘅，点解会棘埋一齐咧？ 系啦，即系撞鬼啊！真系撞鬼， 即系日日都系行咁样行嘅啫。咁 唔系，因为其实我公司楼下嗰条楼有佢有两段嘅，即系我上一层，即系转弯第二层。咁咧，佢两层其实两层嘅楼梯其实唔同用唔同嘅物料嘅。 系系。 佢地下就地下嗰层咧，其实系用啲好似抛，唔知系咪钢啊，总之系砖啊。 系系，我见 咁砖湿咗会溅噶嘛。 系冇错。 咁同埋佢就算唔係濕嘅就 anyway， 即係你就知係你鞋如果本身唔係防線呢，你穿嗰啲鞋都好易跣㗎嘛。咁呢跟住之後再轉一層呢，就係嗰啲亞磚啦。亞磚就最冇嘢㗎啦，因為亞磚係最穩陣㗎嘛。咁所以就係話我即係成日我 PK 唔 PK 就 PK 咗喺磚嗰層囉。係啦，咁我只好自然講應該都係純粹關。自己唔好，即系自己行路嘅问题，自己衰嘅。 摆到明啦，你今次就唔 high high 咁， 即系 high high 咁。 不过希望调气顺啲啦。 系啊，对唔住，我对唔住，我乖噶啦，我 都已经吓，唉，真系都玩够啦吓。 系啊，玩够啦，我对唔住啊。 啊，不过点都好啦，咁啊处理当中啦吓，咁啊希望就可以处理得到啦。其实就可能即系因一啲小误会啦，始终都吓。即是一些的錯失來說就正當途徑處理就應該 OK 的了。是。那前世債就終於就今世還了。沒有 爭人東西了。 應該就沒有暫時沒有爭人東西了。 有沒有爭人東西呢？我有問過這個問題的。 很難說的。 我真的有問過，我問了他這個問題的。即既然我爭人東西了，那我 現在還了。那還有沒有 東西爭？沒了，但是以我所知他就說沒有了。 真的沒了嘛。 跟著我就問他了，第二句就問他。咁有冇人争我嘢？ 啊，系咁、哦、如果咁样咧， 系啦。跟住我如果有人争我嘢，跟住佢话，跟住佢依然佢答咗一句，嗯，如果要有佢话，如果有人争你嘢嘅，自然就会有人嚟还嘢俾你噶啦。咁样，跟住我成，跟住我应该，跟住我成日讲我妈有句成日闹嘅经典说话，我可以分享俾你听。我妈就成日话我前，应该话我佢前世争我嘢，所以今世要孭起我，孭起我，跟住要成日样样都好似争我咁样。 因为台湾有一派学说就咁嘅， 系 即系因为有一个叫做施纪清女士，佢其实去研究咗好多年噶啦，就关于呢个前世今生嘅嘢。 嗯， 咁其中佢就揾咗即系联同一个有呢方面灵力嘅人去一齐合作啦，咁去睇翻每一个个案，佢唔系个个睇嘅，佢系随即系叫做随机，同埋咧就系、是、即系仲要系唔知点样嘅渠道啦，总之就用好多方法就去睇嘅， 系 咁因为好多个案睇埋咧，佢都会发现有个共通点嘅，佢就话咧，例如两公婆咁啦。 嗯， 今世嘅结合咧，好可能就系同你前世咧，大家系唔啱雅，系、 嗯、 大家争大家债有关嘅。 嗯， 又或者即系上司同埋下属点解会喺呢一世起埋一齐咧？即系会遇到同一个地方做嘢咧？ 系 就好可能上一世某一个人要为某一个人报恩，或者某一个人为某一个人要有仇恨， 嗯、 而今世要继续再修。佢所谓修就系、是、修成正果啦， 嗯、 即系化解啊，即系咁嘅意思。咁但系信不信就由你啦。当然呢一个部分就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吓，咁咪个个都系冤亲债主咁讲。 系啊，好多个冤亲债主。 跟住佢话系噶，儿女债咪就系一个好例子咯。 系啊，我妈就系咁讲。 儿女债系一个好例子，话唔系诶，佢引个例子就系话，例如话有一对夫妇生咗个女嘅， 嗯， 个女同个老豆咧前一世咧就系、是、个女系情妇， 嗯， 个老豆咧就系嗰个奸夫啦， 嗯。 跟住佢老婆咧，就因为咁样样咧，就杀咗个情妇。 嗯， 于是乎今世咧，就个女咧就要系成为佢个女啦。 嗯， 就要佢还啦， 就要还债。 系啦，就咁嘅意思咯。咁、嗯、 即系要我妈咪即系前世对冧我。 系唔系咁就我都唔确定啦。对 住阿妈，对住我讲下嘅啫。 我唔确定啦吓，因为佢睇嘅个案就研究嗰几廿个过百个个案咁。睇埋嘅结论嚟嘅啫， 系啊，因为我妈成日都讲话，点解人哋生两名，即系我妈要单亲家庭要养大我一个，即系成日都嗌嘅啦，会话，咦，我系咪前世真系争我嘢咧？ 唔知喎、 啊，咁我真系唔知喎、啊，我阿妈唔知喎、 啊，唔知喎、 啊，哎呀，可能 唔识答你真系， 系啊，跟住我阿妈，咁你话，跟住我同佢讲，你咪自己问下咯，咁样， 咁你查三世书都查唔到嘅呢啲嘢， 系真查唔到， 纯粹只系一个好简单嘅故事嘅啫，吓， 系， 所以就。有阵时有啲嘢啦吓，即系 三世姻缘呢家嘢其实好好 tricky。我讲紧姻缘系因果个因啊，唔系女子边个因啊。 多咗， 即系好好奇怪嘅吓。啊，咁啊，点都好啦，就第嗰句啦吓，好好做人，唔好赚嘢， 唔好赚嘢，真系唔好赚嘢， 赚钱好玩啦咁。 我会要记住玩啊咁。 即系叫做自求多福啦，系、啊、做个平凡人就最好啦。 系啊，总之你冇争我嘢，冇争人嘢得啦。 所以咧，梁振英咧真系下一世争人好多嘢嘅，睇住咧， 真系惨啊！佢又系玩 咁多竞选承诺都还唔起，仲唔系要玩下就 系？唉，真系惨咯。 好啦，嗱，咁啊呢一节就剩翻好少嘅时间啦，就大约都再补充一下关于一啲我即系最近听一啲故事好得意嘅，就系讲到话关于撞鬼嘅嘢嘅时候点样处理？ 嗯， 啊，好多人误会成日以为话咧撞鬼一定系个空间系好冻噶， 系 咁原来唔系，有一类咧就系话系可以好热噶，吓、啊，总之就系话其中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只要你遇到嘅情况系一个唔寻常嘅气温状态，例如你冇开冷气、冇开暖气嘅情况底下，突然间个室温同埋室外嘅气温系可以差距好大嘅话咧，咁就好可能系其中一样嘢啦，即系、就是、你遇到啦，啊。咁啊，点算咧？嗱，你又冇信宗教嘅、啊，可能你又信自己嘅。嗱，上次教过啦，信自己咪讲粗口咯，咁 系 啊。咁啊，最近听个故事咧，有一个人咧就咁讲，佢话佢基本上佢又系乜都唔信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用咗一招。嗰次咧就系佢去旅行俾鬼砸嘅。 啊，哎呀！ 咁佢系讲一样嘢好得意嘅，佢话佢冇嘢好谂啦，即系阿弥陀佛啊，嗰扎都冇用。最后佢个突然间噏咗两句嘢，就竟然可以吓退咗只鬼。 竟然 就系、是、金直唔屈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竟然变咗咒语，佢话咁就好 tricky 地，竟然可以驱到鬼。 吓、 啊，咁你信唔信呢？好，下次再讲。 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Ricky 盈熙，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喺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翻到嚟啦。 喂， 头先、啊、就讲到啦，跑马地坟场嗰对对恋啦。其实咧有故事嘅。 啊，点啊？ 点呢对对恋咧？其实就出自于咧呢一个天主教。当时在香港的教区主教来的，那就对于这个即生死这件事呢，还有圣经之间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的总结来的，就讲到就是其实就类似佛教所讲啊，即人生就无常的，即有很多事呢就是注定的， 啊、 即系你够期咁咪要魂归天国咯，系咪？咁啊，所以咧就系话，亦都唔需要对每一个人嘅生命或者每一个人嘅命运啦，唔需要有妒忌，亦唔需要有一个羡慕啊，因为大家都一样。 咁啊，变成咗一个咁嘅驱鬼咒语，我都唔系几理解啊。 系 啊，不过某程度上佢亦都有讲有暗示到，就系其实当你乜都唔信嘅时候， 系 你就试下用另一个方法嚟化解佢啦。 即系调翻转用啲估都估唔到嘅方法。 系啦，咁当然啦，呢句嘢因为系出自于天主教嘅经文嘅。啊，再加上系个嗰、那个主教嘅一个睇法，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有一定嘅力量喺里面嘅。 系、啊，但系竟然真系可以咁样吓得退走。 但系你话其他人用唔用得着，我唔知啊。佢系咁啱得咁巧谂起喺嗰刻，嗌到如来佛祖啊、观世音菩萨都用唔着嘅时候，因为佢都唔信呢啲，你唔信你又讲咁冇用啊。所以按道理就应该系用粗口嘅。 我丢你 咁，但系佢又系文人啩，咁所以佢冇谂到嗰样嘢，咁啊用咗呢个方法， 即系佢咪用到丢你 ？O K，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吓， 系 啊，咁 都只供大家参考啦，但系都系再同大家讲一次啊，当你唔系信嗰个宗教嘅时候，你用呢样嘢，而你又对佢质疑嘅话咧，你真系遇到呢啲污糟嘢嘅时候咧，系冇用噶吓、啊，我要重申一样嘢吓。啊，例如你不是信佛，你又不信，你又不信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麻烦你不要讲南无阿弥陀佛没用的。 南无不到阿弥， 即是个重点，就是你明白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先。 可能他真的未必知道、 这个你要很紧要，你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呢，讲你都没用。 其实不是很多人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 啊， 就是很多，我发现其实都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其实什么意思？ 其实呢，大约就是讲到，总之个大约个意思咧，就系话南无就系即系呢个好似叫得道定系彼岸啊？我谂下先，得道啊， 系 啊，阿弥陀佛就大家都知啦，即系其实就大约就系呢、这个即系大智慧咁解啦。基本上就 系 希望靠你自己嘅内，即系所谓自省啦， 嗯， 去令到你去化解自己以往嘅纠结， 系、 得到大智慧。而可以道化自己， 嗯， 所以点解道教会用一个方式，就系动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嘅碑喺嗰度咧？其实个缘故就系话佢结合咗两个元素嘅，第一个就 系 因为佢见到佛教嘅人士以前就真系会动一个木牌喺嗰度啊嘛，即 系 有意外嘅时候会动一个木牌写南无阿弥陀佛， 嗯， 但系佢哋唔知道其实呢个用意就系要佢哋留喺嗰度自省啊， 自己醒。 自己醒觉， 嗯， 就以为话系咁样可以镇住佢哋，所以佢哋用咗个石碑。但系你都知道道教石碑嘅用途就系镇灵啊嘛， 嗯， 所以两样嘢嘅结合咧就变成咗地薄灵咯。 哦， 就系咁嚟噶啦。咁所以点解话当有意外发生嘅时候要动一个咁嘅牌，佢嘅目的就要镇住周边嘅嘢，就令第一样嘢就 系 你走唔到啦， 系 啊，第二样嘢希望你有落脚点啦。第三样嘢，当你见到呢几隻字嘅时候，去觉悟自省啦。 系啊，即系自己睇住自己。 个答案就系话，总结你打几多堂斋都冇用嘅。有阵时呢啲原来，即系话如果佢唔化，就好似人一样，你蒙塞嘅、 嗯， 人哋点劝你，你都唔听嘅，咁咪冇效咯。同样道理，原来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佢自己唔点化自己嘅，你系点样同佢？念几多遍经都冇用嘅，原来， 嗯， 呢、這个就系一个几 tricky 嘅情况，所以点解台湾咁滥就咁解啊？ 嗯， 但系台湾嗰啲我唔知啦，真系又用晒系啲电灯柱啊，上面 上次讲过啦，电灯柱啊， 有一个红油先要淋我呢度 佛啊，系啊，红白色嗰啲啊嘛、 嗯，我觉得几奇怪嘅，有冇效咧？就系、是、嗰句一见仁见智啦， 即系嗰啲另外信咪有，信唔信咪冇啊，话啦， 意外依然系咁多啊， 跌亦都系会抄车。 因为其实好唔一样嘅，点样讲咧？喺香港嘅石碑咧，一嚟俾人睇嘅， 系 而且系好大件嘅， 系成座噶嘛， 一 座 咁，所以 一 见到佢咧，会分外有啲留神嘅情况啊。 但系都会分神嘅，我觉得 啊都系，但系台湾嗰边唔系嘛？你见佢喺碌灯柱上面咁，好似一个嗰啲街灯 number 一样。 系啊，似噶，佢真系似，好细粒噶啫嘛。 搵阿茂睇咩？ 系 啊。 但我成日都话镇，即系嗰啲究竟系镇人定镇鬼咯？所以咪成日都讲嗰啲咁问题。 乜都镇唔到，一嚟铁牌一块，冇地气嘅大佬， 系 唔通噶。其实即系虽然系铁，系导都系导电嘅，问题系 镇住啊嘛。 唔系啊，佢最后搏翻到地下都系镇， 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石头里面系嘅矿物嚟噶嘛。矿物是可以锁住的嘛， 是 石是可以锁住的矿物嘛，铁就不得嘛，铁是纯粹一条什么通电的物体嘛，它可以直通去个电灯柱嘛，所以就镇不住啲嘢咯，咁就走咯， 就四围走， 即类似就是个细路仔看住不准随地小便，咁你就咁冻喺度，佢都有权屙噶， 就屙， 但如果你冻个警察喺度，喂唔准屙尿啊！佢屙唔屙？ 唔屙， 唔敢屙咯。除非佢可以大胆到，切，我怕你啊！ 我肥你添啊， 仲系要肥你啊！ 兜口兜面， 吹佢唔涨啊！ 我兜口兜面肥你添。 呢啲咪就系叫做唔化咯，系咪？佢唔化嘅时候，咁咪自然有人去搞佢咯，自然会有人处理佢咯。 唉，真系撞。 嗱，所以就系话地薄灵呢家嘢咧，就点解有凶狠嘅？亦都有善良呢，就是因为当那个石碑摆咗喺度嘅时候呢，就是无论你好人唔好人，冚唪唥都会锁住喺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范围里面，咁佢哋就会共处一室啦，类似咁，你又冇办法啦，咁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好，咁啊呢方面我大致就讲完啦，分享完啦，咁啊到我咯噃。 喂你啊，呢排 有咩大事发生呢？好想知你最近你先吓先完睇完写完，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好啦，嗱咁啊，试完咧就由四月尾开始啦。 系 咁啊，话说咧就第一个通宵更啦，喺四月份就翻咗嘅。 系 其实嗰日咧就有同事带嘅，所以就某程度上嚟讲咧。都颇为热闹嘅，都叫做吓有两个人算热闹噶啦。 系， 当然仲有一个前线同事就负责去厕所啊嗰啲啦。 咁 三个人其实最热闹噶啦，已经去到。 系。 咁嗰晚其实就我冇讲任何嘢嘅，总之就每隔一个钟咪去巡下楼咯。咁老实讲，即系第一晚。有时又冇太多，因为手头上啲文件工作基本上要做都做晒啦，因为啱啱新工作唔系话太多，变咗就都系闷闷地噶啦。咁啊，有阵时即系阿师傅同我协议都系话啊，大家即系一人一个钟啦， 瞬 间咁，但系最后搞到系我闷嗰头噶啦，个个钟我都去咗。 咁你真闷。 唯一嗰晚系觉得系咁啫吓。因为第一晚嘛，始终文件嘅嘢又做晒，当更嘅稿件，即系嗰啲嘅文件又唔系话你个个钟，即系唔系话点样形容咧？个个钟做嘅啫嘛，都系咁你又剔剔剔嗰啲，唔系话太过复杂嘅，最紧要你去巡睇清楚佢哋啲 系咪真系瞓咗，系啦，或者冇， 或者啲呼吸正唔正常咁啫，咁冇咩特别。嗰晚其实所有人都冇事嘅，天下太平嘅，不过系。即系我就有阵时一行过就见到嘢啊咁嘅啫，咁啊冇咩。 即系又嗰啲一样样嘢啊！ 我冇出过声嘅，冇出过声系事后佢哋问起嘅啫。突然间问起我，咁你嗰晚有冇见到？我有噶，其实都过下，不过唔想讲啫嘛。 你又系咁？ 有咩过客咧？咁其实基本上就嗰晚咧，就其实见到嘅都系一啲好快速。行过嘅叫飘过啦，其实，或者叫 立过 啦咁。咁又有男有女，有黑影有白影啦。咁主要分布嘅时间咧就11点有一次嘅， 系 嗰、那个就纯粹系个白雪雪嘅，咁啊好快就 set 个啦。 系 咁啊一次就好似喺1点啊，比较凶狠啲，我觉得啦吓。啊即系明显啲就3点钟嗰转， 哇！又系三点呢啲时 间。三点钟嗰转就好，嗰两个系啦，黑影咁啊，咁佢哋就系分别就又系啦，喺2楼嘅后面一个冇装修嘅地方啦，后门嗰度。 即系又系你上次讲提，即系之前提及到个位 嗰度啦， 系 啊，咁啊，另一个就系一出门口就喺个大厅嗰度就錫過啦，咁其實就唔肯定就唔係呢度，即係肯定唔係做嘢呢個單位裏面 过咗身嘅人啊，或者系嗰啲服务使用者，唔系嗰啲嚟噶啦，完全唔系嗰回事。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哋逗留嘅时间唔长啊， 嗯， 啊，亦都唔系咁好似以往咁话，哇，慢慢飘啊，好明显啊咁， 嗯， 所以咧就知道就纯粹系可能系。夜晚佢哋知冇人呢度， 系 咁佢咪喺度行过啊？ 嗯， 冇逗留嘅，冇逗留，系咯啊！甚至我凌晨去厕所都冇嘢，厕所好太平，好安静，系啦，系啦， 即系冇突然间伸个头出嚟啊嘛！ 冇乜事都冇，即系啊，好奇怪、啊，分享埋啦！即系楼上嘅厕所同楼下厕所咧系两回事嚟嘅， 但系咪同个间隔上系咪上下噶？ 同一方向， 同一个方向， 同一方向，但系咧。唔同嘅感觉吓，楼上嗰个咧系非常焗，非常之焗，但系咧就一啲感觉都冇嘅。 系， 但系楼下反而偶然就会有或者见到嘢啦。 即系久唔久见到 我唔知系咪因为层数唔同啊？ 系 咁啊，因为你楼下系都系比较嗰个开扬度冇咁高啊。 系 咁啊，阳光好少入到去咧，咁啊差啲啊，楼上就好少少吓，咁啊变咗我都唔系话太过理解，话系咪两者其实系咪因为咁嘅关系啦？ 系 咁啊，嗰日就其实冇嘢嘅嗱，因为正正都系嗰句啦，你有过客啫、 嗯， 即系冇事所求嘛， 系啊， 冇事所求即系冇事啦，咁啊你走完咁唔理到你咯，见到你又点啫咁 系 啊。咁系我同事同我讲，不如封咗对眼啦。我鬼知系有眼冇眼啫。依家咁啊，封唔封都系咁噶啦。咁啊之后咧，就喺五月期间，其实就陆陆续续都有啲怪嘢啦。其实都唔一定系喺个做嘢嘅地方发生嘅。 嗯， 有啲就系喺收工之后翻去嗰翻嘢嘅日子啦。例如十点钟收工咁行翻去，会可能有嘢啊。或者喺屋企对出嘅走廊啊，又会遇到啊咁啊，有一单经典一阵同大家讲啦、 啊。好啊好啊， 咁、啊、就系、是一对，我都唔知系父子定系咩人嚟嘅，真系 系、 啊、真系奇奇怪怪。 又系嗰啲唔即系估黏唔到嗰啲嘛。 系啦、啊，我睇翻呢张纸仔先，系啦、啊。咁啊，讲完嗰堆嘢之后咧，跟住有一晚就系、是。就是在屋企啦，屋企对出个走廊啦，咁就见到有啲嘢飞过啦，啊咁啊系一个人影咁啦，咁今次就喺边度咧？就喺一个防烟门啊，防烟门对出嗰度嘅啫，因为我屋企对出系有个防烟门嘅。防烟门对面咧就系一个空厅嚟嘅，即系一个好开扬嘅地方嚟。咁啊，夜晚就见到有个过客啦，好快咁就飞过啦，咁、就冇停留嘅。 系、 咁，然后就陆陆续续都系类似呢啲嘢嘅吓，又系好快嘅黑影啊，黑掹掹咁好快速就过啦。总之连续有试过就系、是。五月四号十三， 嗯， 呢、這个几多号咧？十至十三系咯，都系嗰段时间啦，就都遇到类似咁嘅。不过就喺十三同埋十四号咧，就遇到一啲事系喺屋企嘅，咁就系唔寻常嘅。咁啊，其中咧就系、是、话。嗰日呢就又我唔记得系咪十三号啦定十四号，总之就系、 是、 好啦，咁就返屋企啦，开门㗎啦，夜晚嚟。咁就开门跟住点解咁嘅呢，咁最初冇咩遗意，因为见到有人行过嘛，其实就好长嘅走廊啦，我屋企去到差唔多笃笃㗎啦。咁就准备諗住开门嘅时候呢，就遇到一个男人 系 加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就喺咧走廊大堂电梯大堂嗰度， 系 咁就佢哋都系啦行出嚟，我以为佢哋去搭 lift 啊嘛， 嗯， 但系奇就奇在第一样嘢，两条友咧就唔系去揿 lift， 就唔知做乜鬼呢，行到去垃圾房对出呢，就企喺度，咁你望我啦，佢哋望我啦， 你又 望 佢 啦，因为点解会望佢哋呢，陌生嘛，未见过佢两个嘛，生口面嘛，咁以为话可能係喺隔离行嗰啲房客嚟到啱啱食完饭走啫咁，但係諗深一层唔係喎，点解冇声嘅？ 我惊， 我论你话呢两父子啦，我先去做，你唔倾偈都好啦。咁你点都有脚步声噶嘛？ 系啊， 因为第一嗰阵时咧，走廊已经冇人噶啦，系亦大堂亦都系冇人嘅，系得佢两个嘅啫， 系。 而且啲走廊嘅回音系好大嘅， 系 行咧或者讲嘢咧都会好大嘅回音声嘅，所以一定就算喺隔篱行我都会听到你嘅脚步声。 系 咁静嘅环境底下，冇啊，乜都冇。 系 佢两个企喺度，我啊企喺度望佢哋，望一望就望到个男人个样咧面无血色嘅， 即系白白雪雪， 冇表情，白赖晒。 嗯， 跟住又望下个细路。又是咁嘅，白赖晒，跟住就， friend 嚟嘅， 望一望佢哋有脚嘅，系唔系飘噶嘛？因为佢行过嚟唔系飘噶嘛，我谂有脚嘅，做咩啊？中毒啊？咁样谂，但系谂 中毒 又唔系， 系 白赖晒，仲就算中毒都唔会无聊企垃圾房队出， 唔系好企唔企喺个垃圾房门口？ 你应该去搭 lift 去睇医生啦，大佬唔系揾我啊！你望我做咩啫？咁 你揾你冇 跟住就喺呢一刹那，佢就突然间就消失咗啦！呢一对父子 系 消失嗰一刻，凭空消失啦，当然 系 消失咗之后，咁我就觉得即系冇嘢啦，系嘛？ 系即系冇嘢啦， 咁我 会 开门噶啦。 唔系几条讲，即系唔关我事啊。 因为喺我犹豫紧，点解我唔喐唔开门之际，其实因为我谂紧，如果我去开铁闸开门嘅时候，佢会唔会冲埋嚟咧？佢哋 系 即系喺度谂紧，佢哋咪中毒之余，就喺度谂会唔会冲埋嚟？不其然有个咁嘅谂法，跟住唔理啦。消失咗之后就去开门啦。嗱，正当我又去开门之际咧，又好似以前咁样样啦，就突然间有个女人啦，有把声啦，就喺度。类似呢扎啦吓，又唔知想讲咩啦，咁啊，跟住谂关我咩事啫？唔好搵我啦！你喺门口喐喐样样做咩啫？你去趴街咪去趴街，你去 party 咪去 party， 你关我咩事啫？咁啊，跟住照开门就照入去就嗱嗱声啦，咁啊冇理到啦，以为冇事啦， 系 咁啊，跟住落嚟咧，原来又发生咗嗰晚就好似系就系、是。半夜嚟噶啦，当时 系 当然瞓咗觉啦，咁啊瞓瞓下啊，突然间就扎醒咗啦，扎醒咗，咁啊跟住就听到一啲声啦。其实点解会突然扎醒呢，就系我记得好似系发紧一个梦噶， 系 个梦见到一个女人嘅，颇为。唔记得系一个咩画面啊，唔系啲咩杀人啊恐怖嘢嘅，只系纯粹 即系好似平常嘅画面啦。 系讲一啲嘢令到我好惊恐底下醒咗，不过我已经冇咗记忆啦，嗰部分就因为我冇写低落嚟，同埋嗰晚一起身扎醒咗嗰下，其实已经惊到已经唔记得咗佢讲过啲乜。 系 好啦，醒咗起身啦，跟住就已经凭空即系听到一啲嘅声啦。因为我瞓嗰个地方咧。瞓嗰边方向咧，就系向唔系，我嗰边其实应该已经系窗嚟嘅，屋企个窗嘅，就唔系空厅嗰边。但系因为两边都系窗啦，咁变咗就系即系话楼上楼下啲声都会听到嘅。咁啊，应该都分辨到系咩时候，即系好多时候我就系听到有一对好趴街嘅两公婆啊，歇斯底里度闹交啦，就系去到呢个凌晨点零两点嘅时间。所以我分得好清楚嘅，咩系噪音，乜嘢系另类嘅声音。 系 扎醒咗嗰下之后咧，就系、是、凭空噶啦，凭、空听到嘅就系、是、听到一啲，跟住就系又系咁鬼食嚟，咁啊，跟住就咩都听唔到啦，就冇咗啦，就只系嗰少少啫。 系 当然啦，鬼食嚟咁，我点会听得明佢讲咩啫？ 点会听得明啊？ 亦都意会唔到你想点啦。咁啊算啦。咁啊，当时就系凌晨三点几啊，三点半啊，差唔多好似都。 系。 咁啊，歇咗阵就跟住就再瞓过啦，系啦。但系就会联想起会唔会又系嗰条友啦咁嘅。 系、 啊，但系目前为止就未找到个因由啦，吓、啊，咁佢究竟喺边个位置？其实我到而家都 check 唔到， 系 系啦，吓，咁啊，暂、啊、时就唯有都冇办法啦， 有佢算咯， 如果遇到咪再算咯，吓、 啊，系， 因为我但愿就唔系喺我头顶就得， 唔系你头顶出现， 因为我上几集同大家分享过就，因为试过就系佢喺度唱歌喺度讲嘢嘛， 系啊， 唉，咁我就喺度思念头顶啊嘛， 系 啊，但系冇望我个头顶啊，我唔敢望啊嘛， 唔敢望， 我就系喺度开照开我嘅锁啊，咁总之你唔烦我，我唔烦你，你唔好烦我啦。 我知道，喂，你讲起头先，你讲起嗰对父子咧，啊啱啱讲起有嗰对母女俾你听， 系啦、 啊，我讲翻对母女俾你听，咁咧话说咧就系、是、我。即系转啱啱嗰度转咗新工啦，咁啊，我转咗啲，我真系发现呢排转工，我转工转亲都系啲好地方嚟嘅。 A 区其实都好经典嘅， 系啦， 即系喺葵青区里面， 系啊， 系啦。 咁我就 好经典嘅， 即系好经典。我又转咗区，转咗区即系好经典嘅地区啦，咁样。咁啊，去到咁话说，我就即系喺有一次放工落雨，你知系咪喺呢排啲天气反常得好紧要噶嘛？嗯，咁话说有一天落雨，咁啊落雨，咁咧我即系我做嘢落雨，我嗰时差唔多系七八点先走，咁啊天黑晒嘅基本上，咁咧咁因为我以前我哋啦，即系我哋惯性，我一就会行，我就会通常行前一个站，因为我呢度我行落去搭巴士咧，我通常就一系行前一个站， 系 点解咧？因为我之前。因为好多人等巴士嘅， 经验嘅问题 系经验问题，好多巴士都好，即系好多人嗰两架巴士系好多人嘅，成日都好多人， 即系中途站就想行人 系啦。通常如果我、 啊、 如果去翻我公司最近嗰站咧，永远都上唔到车，因为永远都即系因为前面已经塞爆咗噶啦。咁通常我就行前，咁但系通常如果我到八点呢啲时间先走咧，咁我就会通常就行。近公司嗰个站嘅，咁、就因为方便，咁 又少啲人啦， 系啦，同埋冇乜人上车噶啦嗰段时间。好啦，咁啊，如是者嗰日我就行咗去啦，咁样，咁咧你嗰条迟啲有机会下一转就知道，嗰度咧附近咧其实好黑嘅，去到八点咧其实好鬼静嘅，静得很紧要嘅，因为咧附近即系旺嘅食肆喺下边啦，咁但系喺我嗰边咧，其实我上面就屋村啦、我就屋村嘅下边嘅山下边，咁基本上我望到上去，望上系屋村嚟嘅。咁我就行咗条横街，咁条横街其实冇人，冇基本上冇人行嘅。嗰度有人住喺嗰头咧，就会行嗰边，同埋另一边佢嗰边尽头嘅就去公园嘅方向嚟。 系 嗰个公园就系石排湾公园啦，大家系咪叫石排湾公园啦？我唔记得咗啦， 唔紧要 啦。总之就系去嗰边公园啦。 就同大家讲系葵涌区， 系葵涌区嘅。好啦，咁跟住我就话说有一次我就去行去巴士站搭车，跟住行到近公园嘅附近啦。咁我就跟住我就企咗上面，因为其实佢系要落楼梯㗎，即系我都成日都楼梯，专家嗰个附近系劲多楼梯，咁要落楼梯啦，落楼梯先到巴士站嘅。 嗰区以前我都搭小巴去 过。系啊，跟住咧 都几麻烦， 好麻烦噶。跟住咧行到我企咗喺楼梯顶，即系未落楼梯啦，因为我见下边其实好多人，即系啲人企咗喺度等巴士啊咁样。咁同埋嗰個巴士站其實線縫底，嗰、那個巴士站有蓋嘅，咁啲人企曬到，咁我費事篤入去啦，咁樣我就企咗喺上面，就睇巴士，等巴士落嚟先落去搭車啦。咁、我企咗喺度，咁我周圍及啦，咁夜晚冇咩望， 你真係八卦啫。 咁我真係望，因為其實附近工業區嚟噶嘛， 睇下有冇靚女先。 係啦，咁樣你係 有冇啲 OL 咁樣，可能啱啱 OL 咧，啱啱落。放工咁可能又落緊雨，哇哦咁樣，跟住之後望。 Old lady 啊，你話 office lady 咩？ 哦，OK， 继续。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即系担住把遮啦，咁样喺度望啦，咁啊望。咁我其实戴住 headset， 其实我戴住个 headset 听紧歌。跟住望下咧，望住我拧住面，望公园，因为嗰条路嘅尽头咧，另一边嘅尽嗰边嘅尽头就其实系公园嘅入口嚟嘅。咁咧，我之前行过一次嗰边嘅公园嘅，其实咁样个公园咧，因为我有时带我啲父母先至行去嗰边行下噶嘛。 嗯嗯嗯。 咁嗰度咧。 其实是很神奇的，因为它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公园来的。 是。 它是即是它是好可以很高去到顶呢，就去到屋村，跟着屋村一路落落落去，又是很多楼梯的那里，是很奇怪。到到都好多， 总之葵涌区全部都是楼梯通道嚟噶啦。 系啊，好多楼梯， 多咗啦。 跟住好啦，咁我企咗个，跟住咧我就喺远处见到有一对帽子，因为点解咁？我点解我知系帽子？因为佢两个都系着裙嘅， 而系拖 母女啦，系啦，母女点同埋着白色嘅裙啦，即系好飘逸嘅白色裙啦。 白色好神奇， 好神奇。咁跟住之后，咁我哋睇，就睇，跟住我望一望，啊，点解落雨？点解有两母女企咗喺度咧？咁得意嘅咧，咁样。 企喺公园里面。 佢企咗喺公园嘅其中一个位置上面，咁喺个栏杆前面。 会唔会等人放工噶？ 系啦，即系我即系等住老公。但我有谂过，其实咪等老公嗰样嘢，但系嗰个位又唔系上屋村嘅位嚟嘅，即系其实 即系亦都唔系巴士站附近。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好远噶，我路远先见到佢。 O K。 系啊，其实个公园同我企嘅位置其实相隔。即系我喺街头喺街尾咁样咯，同埋，因为我其实都完全唔 咁，即系其实佢就唔系接人收工啦，你咁样好无厘啦更嗰个位等。 系啊，除非你公园玩嘅啫， 但系落紧雨喎。 系啊，落紧雨咯，企咗喺度咯，跟住 湿晒， 跟住但系系咯，同埋佢 玩出水芙蓉啊， 穿住白色衫咁样，哇够 sexy 咁样，跟住之后好啦，咁企住望住度。咁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觉得点解会企咗喺嗰度？我以为佢避雨嘅初，但我又谂下，即系其实个当时场雨唔系好大嘅，即系唔系好似 即系雨粉啊嘛嗰段 系啦，同埋同埋嗰阵时讲紧唔即系唔系好似早几日有啲咁疯狂咁样落到癫咗咁样，咁 嗰啲都揼得湿人嘅，因为好密啊， 系啊， 我都好记得系咯， 系遮晒噶嘛， 搞到我好狼狈， 我都好狼狈翻到工系啦，跟住之后好啦，我望多两眼嘅时候，一声咦？人呢 ？Where？ 诶、欸， 飞咗啊！坐飞机啊！ 天外飞仙，跟住我就咦哦 ，OK， 咁又巴士到啦，我话上车。 即系话嗰对母女其实某程度上可能某一个缘故就锁咗喺嗰个区域度咯。 系啊，又锁咗佢。其实我有迟啲有，我谂下会唔会有空间，我放一人，每日无聊又上去行下先。我觉得个公园系我都系睇嘅。 好啊，我哋搵日就试下啊。 系啊，搵日。 不过当然就大日头啦，冇嘢。 唔会夜妈妈同你行啊，坐住都傻啊。 唔明探啊，话你听啊。 喂，我唔同你癫啊。 即系睇下个环境布局啦，系啦。 系啊。 因为有阵时咧，都会有一啲缘故会令到佢咁样样嘅啊。 系好奇怪嘅，嗰个位又系 冥冥中注定嘅，有阵时有啲嘢。 系啊。 啊，咁啊，讲到呢个。母子母父子母女情深咧呢样嘢咧啊咁啊 差唔多完啦，要 节目又差唔多完啦啊咁啊！如果大家即系对于我哋嘅节目咧，又或者你有咩料想报嘅咧，都不妨就善用翻我哋个啊 fan page 啦啊！咁啊嚟紧嘅日子，我应该会揼下啲故事落去啦，因为都好耐冇乜喐过啦。 系啊，我哋都冇喐过个故仔。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或者有阵时有啲节目内容，我哋都会用文字版咁啊揼翻落去啦吓。咁啊，或者系有阵时我哋可能讲过一啲地方啦，咁啊，如果系揾到一啲网上资料嘅，咁啊同大家去跟进啦。 好啊，咁我哋即系 期望。即系都期望大家啦，即系互动一下啊嘛，啊如果有兴趣你都可以报下料。不过如果你话系关于算命啊，吉凶前程嗰啲嘢咧，你唔好send俾我啦，我唔系一个吓嗰啲乜师密师啊吓，亦都唔系咩堪舆学家，咁啊冇用噶嗰啲啊，我纯粹想要你哋嘅经历嘅啫。 系啊，咁啊，即如果有啲即咩？啊，最特別啲啊，搞即係覺得啊，有啲嘢覺得解釋唔到， 係啦， 解釋唔到。 有啲區域或者你有啲相片，你又覺得誒、有啲古怪、啊，幫我睇下啦。咁你又可以 send 上去， 係啊 ，send 上嚟睇下， 咁咪睇下咯，係咪啊？當係一個見聞，一個分享啦。 係，大家認識下啫。 記住一樣嘢就，我哋雖然都係賣鬼，不過唔係要賣大家嘅恐懼啊，即係唔係收買大家嘅恐懼。希望大家即係喺。听鬼故事的时候呢，不妨都思考一下见到那样东西的背后的缘故是什么、虽然很多时候那些师傅都教你们你无谓知啦，但是某程度上有时候你如果是知道的话呢，或者都会帮到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说下下就死缠住同一 个结里面。 是啊，还有即是 Overrun 都讲多两句啦，即系讲真，其实佢鬼其实唔系好可怕，人心先可能最可怕。 我试过人吓人啦， 系啊，即系系啊，我都试过人吓人啊都。 好，咁啊，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仲、okay. 有故事嘅，留翻下集讲。 好啊，留翻下集再讲。 好，拜拜。 拜拜。